攻读《列王纪下》第25章。西德克亚为王九年十月十日，巴比伦王拿布高率领全军前来进攻耶路撒冷，扎营围城，在城四周建筑了壁垒，围攻京城，直到西德克亚为王十一年。是年四月九日，城中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地人民已没有食粮，京城遂被攻破。亚瑟丁人还在围攻城时，君王和全体士兵夜间除了靠近御苑的双墙城门，逃往阿拉巴。亚瑟丁军队便追赶君王，在耶里哥旷野追上了，此时他的军队都已离开他逃散了。亚瑟丁军队擒获了君王，带他到黎贝拉去见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就宣判他的罪案，且在西德克亚眼前杀了他的儿子，也剜出了他的眼，给他戴上锁链，送往巴比伦去。巴比伦王拿布高为王十九年五月七日，巴比伦王的大臣卫队长乃布扎拉当来到了耶路撒冷，烧毁了上主的殿、王宫和耶路撒冷所有的民房，凡是高大的建筑都用火烧了。跟随卫队长的所有加色丁军队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城中剩下的人民和已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其余的平民，卫队长乃布扎拉当都掳了去，只留下当地一部分最穷的平民做园丁和农夫。加色丁人又将上主殿前的铜柱和上主殿内的铜座、铜海都打碎，把铜运往巴比伦。此外，孤铲、竹简、香盘以及行李的一切铜器全都带走，提炉、杯爵，凡是纯金纯银的，卫队长都拿走了。撒罗满为上主的殿所制造的两根柱子、一个铜海和一些盆座，这一切器皿所用的铜重量无法估计。一根柱子高十八肘，上端有铜柱头，高五肘，柱头四周有钢子和石榴，全是铜的。另一根柱子相同，也有钢子。卫队长又擒获了大司祭瑟拉雅、副大司祭泽法尼亚和三个门丁，由城中掳去了一个管理军队的宦官、五个在城内搜大的君王的亲信、一个征募当地人民的军长的书记和城中搜大的六十个当地平民。卫队长乃布扎拉当捉住他们，带到黎贝拉去见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就在哈马特地的黎贝拉将他们杀了。从此犹大人由本乡被掳去充军。巴比伦王拿布高对留在犹大地内的人民派定了沙番的孙子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做他们的首长。众军长和他们的士兵一听说巴比伦王委派了格达里亚为首长，乃塔尼亚的儿子伊什马尔、卡勒亚的儿子约哈南、乃托法人唐胡莫特的儿子瑟萨亚、马阿加人的儿子亚扎尼亚和他们的士兵就都来到米兹帕见格达里亚。格达里亚遂对他们和他们的士兵起誓说，你们不要害怕加色丁人的臣仆，安心住在此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必能相安无事。但是到了七月，王家的后裔厄里沙玛的孙子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马尔带了十个人前来，杀了格达里亚和与他同在米兹帕的犹大人及加色丁人。于是所有的人民不分贵贱大小和众军长，因为害怕加色丁人，就都起身逃往埃及去了。犹大王耶科尼亚被掳后第37年12月27日，巴比伦王厄威尔·穆洛达克在他登基元年， 大赦犹大王耶科尼亚，放他出狱，亲切与他交谈，并他坐在与他一同在巴比伦的众王之上。耶科尼亚脱去囚服，以后一生日日与王共进饮食。他的生活费用在他有生之日每天不断由巴比伦王供应。